对话一，我会说中文，我很喜欢学中文。 你会写汉字吗？ 我不会写汉字，可是我的中国朋友都会写汉字。 他们能教你吗？ 没问题，他们说要教我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会说中文，我很喜欢学中文。 你会写汉字吗？ 我不会写汉字，可是我的中国朋友都会写汉字。 他们能教你吗？ 没问题，他们说要教我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